别离，别要推卸我，别作声可以吗？赐我共梦儿，只骗多一次，梦内和你说笑渡过。假使你别离，别转身拥我，若要走不要拖，免我道别时又再死一次，落寞地问谁错。然而如意已再逗留，知否天空夜夜愁。